天地有正气，烽烟打嚟遇咗你。咁啊，希望各位网友咧，而家我哋有呢个烽烟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大家喺节目时段咧可以打嚟24404088， 系啦，24404088，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分析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啦。 系啊，两个人做节目就好闷嘅，不过加埋你一齐参与咧，希望我哋天地有正气就更加好睇啦，遇咗你噶。 嗱，有關警察呢個話題啦，都仲有幾句要補充埋，其實就好 Q 到嘢補充嘅，不過冇辦法，因為我唔想淨係 focus 喺佢度啦。但係咧，我自己有一個親身嘅廁所經歷啦，係喺嗰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阿 Sir 喺廁所攞炮出嚟啦 ，OK， 唔係即係點樣咧？咁咧，其實咧，咁好正常啫。我係極度之想警告佢話有攻擊性武器嘅。即係我話你藏有攻擊性武器喎，係咪攞出嚟做乜撚啊咁撚樣？但係咧，我後屘聽佢哋啲對白咧，咁同埋我都驚佢射我噶嘛，係咪？我真係驚佢射我噶嘛，乜撚都做得出噶嘛而家。咁咧，佢其實咧喺個企啊，佢話企尿兜，真係好撚大膽啊！啲警員，我覺得佢應該入刺格啊，大佬。咁但係咧，佢當時咧係企喺尿兜位啦，咁隔離有個阿叔嘅，咁阿叔咧就同佢喺度傾偈嘅。咁啊，阿叔講咩咧？就大家都真係好撚 friend 啦，大家一齊進行緊係嘛呢個生理嘅需要啦。阿叔咧就大概話俾佢聽：，喂，好撚驚喎！而家即係咧，我你可能分唔到係藍絲定黃絲啊，或者係點樣嘅？佢同阿 Sir 講：，喂，好驚喎！而家啲喂元朗啲人出嚟周街打人嘅，即係咁講。喂，你真係你警察要保護市民先得㗎。咁跟住阿 Sir 就真係好忙啦，唔係咩？即係嗰啲咁嘅嘢咧，就嚇，即係都啱嘅，都唔使咁驚嘅。我哋都會盡力去做。我唔跟佢隔離嗰個阿叔大概咁講啦。喂，唔係，好似話唔知好咩，即係佢冇講到咩39分鐘嗰啲啦。好耐都冇人嚟，啲市民任俾嗰啲警察打咁樣。嗱，我唔再做複述你對白啦。但阿 Sir 咧，啲多嗰位阿 Sir 啊，佢就帶出一點咧，就係咁樣嘅。佢話咧，我哋啲卒仔嚟嘅啫。即係咧，佢哋高層嗰啲嘢咧，我哋真係搞唔掂噶。即係咧，你即係你哋佢嘅大概意思啦，我唔想屈佢啦。佢大概意思就係、是，其實你哋有啲咩唔滿意咧，你哋不如去對付啲高層啦，唔好成日下下揾我哋。 揾啲細嘅嚟搞。 佢真係咁嘅意思㗎，係嘛？嗱，我唔理佢真心點諗啦。佢希望佢至少佢當時嗰個反應咧，可能因為佢都有啲嘢受制住啦，係咪？佢至少冇同嗰個市民反駁啦，即係話其實我哋做得好啱啊，點點？佢係以一種我哋係有問題嘅態度。不過我哋呢堆人就好無奈。另外一段就係網上睇到短片嘅，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就影到阿 Sir 咧，我又講幾句好短嘅啫，就大概同另外一個人喺個電話度對答，同佢講。喂，你投訴我做乜嘢啫？我哋散仔嚟啫嘛，即係你又嗰啲啊！你搞高官啦，跟住有一句比較好笑嘅，喂，我都想攞翻尊嚴啊！我跌咗尊嚴啊！而家即係佢都明白到自己黑人憎嘅，而佢亦都唔希望呢種情況持續發展，都好理所當然係咪先？而家係咪你原本有一個人係嘛？以最開頭以前你係皇家香港警察係嘛？直情係有啲特權身份，後來你變咗啲普通人。跟住你變緊咗一啲動物係嘛？變咗啲狗隻係咪？近排變咗過街老鼠，你不斷退化論咁樣係嘛？即係遲啲應該可能而家有人講緊係曱甴㗎啦，已經係咪？ 而家係嗰啲話緊我話緊啲示威嗰啲係曱甴啊嘛。 唔係啊，屌你話鳩翻佢咯。 但係而家調翻轉頭。 但係好明顯，即係好明顯嗰件事佢哋係佢除非真係完全個常，不過有時又好撚難估魏俊仔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完全個常識即係低到一個極即。昆蟲的水準，不是你應該知道自己是黑人憎嘛，你知道，我不說哪邊對還是錯了，你知道大部分人是憎鳩你們嘛，我想八成左右， 有兩成， 都是有些片，我在網上看到有一條片，就是那些去坐著一輛U車了，買外賣都要扮鬼扮馬， 是啊， 就要扮鬼扮馬，就是怕穿到就認到不能做你生意，有些 不是，所以呢，我呢批人應該為數不少嘅， 好多。 嗱，我唔敢話佢哋好警察啦，因為呢班人真係講真，你整體形象嚟講咧，我今日都咪呢幾日我都成日出嚟屌，我唔想重複咁多，我好容易我爆血管啊，大佬。但係咧，唉，我知呢講呢句又俾人屌噶啦。你話警察入邊有冇啲正常人咧？點都有啲嘅，點都有啲。即係咧。我覺得是一個好，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好大的工作咧，要令到佢入邊瓦解。 要令到佢啲人去去懟，即係用咩角度都好，懟翻嗰啲最最有應得嗰只啦。即係個情況少似，有少少似當年廉政公署成立嗰陣時啊。 係， 你廉政公署屌你諗咩？後來先商業啫，開頭最主要就對付警察嘅啫嘛，唔好撚玩啦。廉政公署成立開頭就對付警察嘅，我講嘅 ，OK。後來就發展好多誒咩貪污乜乜柒柒啦，將來最大貪污係佢哋啊嘛。好啦。而當年廉政公署成立都要有那段明文規定，就是要有一大部分的特赦，即係主要打啲大佬啦，係咪？如果唔係嗰隊警隊，屌你尾，你執行唔到噶。好啦，呢堆嘢咧，老實講啊，就講俾嗰啲和理非聽嘅啫。即係我而家唔係我好撚開放，我乜都講下啦。嗱，你和理非嗰邊咧，你哋個策略一定係呢個方向噶啦。OK， 你係點解咁講啊？喂，你嗱。咁講啦，終極嚟講啦，今次有個我哋會形容為抗爭事件啦。嗱，呢抗爭事件入邊咧有幾犯人嘅都 ，OK， 有啲有港獨派啦，事實 OK， 事實入邊有港獨派，有普通嘅泛民啦，有啲比較激進啲啦，有和理非啦，嗱和理非到一個位咧就應該都佔咗大泛民嘅一大部分㗎啦。但我姑且再列埋一齊啦。而我認為咧，最撚大部分人咧係咩咧？就係都係我呢只嚟嘅，就係咩咧？就係我哋係唔撚知想點，我哋淨知呢啲客要玩鳩咗佢先。我唔知尤達啦嚇，我係咁嘅態度嘅啫。我係冇一個好整體嘅 picture 話，喂，屌你咩？我要行咩路線？要點點點？我係唔知道㗎。不過你喺嗰條抗爭路上去對抗呢、這個政府。呢一期就主力去對抗差人呢段路途上邊咧，我認為係反咗先算。好啦，咁頭先就隨便列都幾批人啦。嗱，每一批人咧，佢哋嗰個終極嘅要求都係唔同嘅。嗱，我今呢一 part 我想講一講咧，因為近排啦，咁啊以劉世良為首啦，即係傳媒上係咪劉世良啊為首啦，同埋陶君衡啦，陶君衡就搭單嘅應該。就話要鼓吹翻有大台嗰件事出現啦，要翻啲和理非大台啦、泛民啦，咁啊強調自己唔撚選啦，諸如此類嘅嘢啦。嗱，我諗比較激進嗰邊咧，都係屌鳩噶啦，係咪話屌你諗咩？我哋就要冇大台，今次就要話講到明冇大台，冇人指揮咁諸如此類，因為上次2014係咁樣失敗噶嘛。我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我唔係話我唔會研究要唔要大台嘅。我是很坦誠跟大家說，我認為那件事發展下去，不知道哪個方向，無論哪個方向都好，你是必然會出現大台的，那個是一個一定會出現的東西來的。好了，我隨便說吧，港獨派我不支持的、OK? 港獨派他們到了一個位置，就必然會發生一件事的，就是有個政權的挑戰的嘛，係咪？甚至乎成立臨時政府啦，嗰類咁嘅嘢，睇下你係武裝啊，定係好撚和理非嗰只啦，係咪？咁嗰個唔係大台乜嘢啊？冇大台點做啊？肯定有大台噶。嗱，泛民個大台咧就好撚簡單嘅啫，就係以前嗰套，佢哋係咁樣諗嘅喎，因為佢開頭同你合作係因為佢搞唔撚掂，而佢搞唔撚掂嘅意思就即係話。他們的聲音在政府來說沒有份量，好了，而這個是他們最開始出來的元素。我講客觀事實，我不是屌他，這一刻不是屌他，泛民是不想推翻政權的，他們基本上是滿足於現在的政府那套東西的，他們是希望保持那套東西的，但是保持那套東西的裡面，他們希望自己的身份更一步被提升，被認可，而是最大的認可是被政府認可，不是被市民認可，最重要是被政府認可。被政府認可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他們可以在很多決策位上有得 say， 我沒罵他不對，因為每一個不同光譜裡面他都有他的理想的，是吧？而泛民基本上沒什麼騙你的，一半的泛民呢，我認為呢，他有得選的話，他是不想見到一丁點兒的勇武抗爭的。不過為什麼在這件事的前段大家叫做成日不割席啊、不指責啊之類的東西呢，就是因為泛民去到一個位置，他明白到一點，就是他們在政府的眼中是臭死嘛。好了，二對不起說一句，尤其是說6比0那些，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泛民的而且確在政府裏面的地位是提高了，因為他們政府是認為他們知道原來香港人是不可以這樣欺負他們的。那你 不可以這樣欺負他們的解決辦法是怎樣呢？你就要給他們一些， 給他們位這班友， 給他們位這班友去跟所謂跟政府bargain。 OK， 所以呢，如果有人跟你說他們已經成功了，例如林卓廷的6比0呢，我這刻我不屌林卓廷了。 OK， 他們的原因是真實地發自內心，因為他們要爭取到的東西一部分成功了，這個是事實。我們要爭取的東西是沒有，未能見到那條街什麼車尾燈，未見到。 OK， 那有些盡快了這些泛民的，但是怎樣都好，在一個階段裡面你是會有大台的。問題是我們真真正正，我不敢代表猶達，問題是我們為什麼這麼抗拒大台呢？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刻的大台會是泛民，不是真撚正爭鳩大台，是如果這一刻有個大台出來指指揮揮指指點點咦我我的，多數是泛民舊泛民的人去擔任的。所以變到我們這邊的網上的輿論，一邊大家都一窩蜂屌大台，我的角度就是是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發生，因為這個是他那個他會跟我們一起行的那個最基本元素來的。而那件事跟我剛才說，就算不計泛民都在什麼形式底下，你始終會有一種大台的形式出現。 OK， 除非你完全失敗了，完全失敗了你就沒有台了。 OK，對方政府一個大台度啦，好啦，咁點撚樣應對先？唔使否定大台嘅存在，但係我認為係要建立好撚柒多大台，即係話唔好俾佢一言堂，佢梗有個台噶啦，老實講啊，佢梗有個台噶， 咪有撚得佢咯， 唔係咪各有各做咯， 咪有撚得佢咯， 你俾佢講咯。嗱，如果你要我細傾啦，俾啲角色佢做，好撚柒啱佢哋做嘅 ，OK， 唔。我哋啲好撚善用所有物資 ，OK？ 鄭松泰都善用咗佢啦。屌你老尾，唔係我一個人，唔係其實阿鬱文最多啦。唔係我一個人屌足佢兩個月，你見撚到佢係嗎？就係我啦，直情係咪？唔係啊， 講翻轉頭喎，上個禮拜我哋咪講翻嗰件事，話嗰個唔係佢嚟嘅喎，真係 乜嘢啊？ 真係唔係佢嚟。 唔係你同觀眾講，你冇屌你咩？ 即係救我哋癲狗日報記者嗰個唔係鄭松泰嚟嘅喎。 我從來冇懷疑過呢點。 即係我一講認翻俾你知， 你講俾佢哋咧， 話俾大家聽，就嗰個唔撚係鄭松泰嚟嘅。 唔係同埋講真， 唔知係乜撚嘢人嚟嘅。OK， 唔係同埋 事主同翻我講話，根本兵荒馬亂都唔知邊個打邊撚個。 唔係同埋講真啦，佢哋用個措辭好有問題嘅。咩叫救啫？ 係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 救咗記者咁， 即係爭啲我唔記得咗講啊！如果唔係，我哋即係上次我哋未講完。 唔係而家好撚柒勾啊，所以我唔撚想提。 OK， 咁但係你乘機你講開鄭松泰，梗係要提翻大家啦，係嘛？ 唔係咁我咩鄭松泰近排好撚辛苦地咧，有段片咧佢哋嗰邊喺度瘋傳㗎，係好撚柒哇，好撚柒慘，終於揾到段片有鄭松泰出現單拖嘅，屌你老尾！ 攞住個議員證啊嘛，跟住嗰問佢攞身份證啊嘛，跟住就唔知點啊！我就係睇咗嗰幾秒，跟住我已經 唔係我睇曬， 我話我 唔係佢係咁樣嘅，佢咧就喺一個事件啦，係一個事件入邊咧，咁啊見到有一個女仔俾警方去搜身，咁咧佢就以記者嘅身份，我覺得好撚柒奇怪。我唔係攞唔鬧啊，呢刻唔鬧呢個位，因為通常咧你啲議員做呢啲嘢咧係有好撚多群眾包撚住，係人哋影噶嘛。好，你邊我暫時冇見嗰個議員自己拍低呢啲咁嘅情況。 但係點解佢會係話你話用記者身份啊？ 係啊，唔係話或者佢咩啦嚇，或者佢咩現場報導身份啊？可能可以唔係記者， okay, okay. 因為不過有人話佢扮記者啦嚇，即係嗰個就。唔講啦，總之就係佢去嗰度就希望啦，就幫嗰、那個 嗰、那個女仔解 嗰、那個少女解一解圍啦，即係佢啊，佢有個訴求，喂立法會議員鄭松泰係嘛，跟住咧就希望咧你揾翻個女警去幫個女即係如果要搜身啦，嗱冇嘢噶，我贊嘅，你做啦，做多啲，不過你做得好差咁，即係大家可以聽翻佢嗰個睇翻都冇所謂，俾啲標數佢。 看回他當時的補個表現其實是很差下的，即在個口才上我覺得我很客觀的，即我沒有說，即我希望他俾心機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個口才，因為呢其實你啱撚曬的情況之下你都被人哋窒到你最後你自己敗走啦，真係令人好失望嘅。你如果你少少唔係啱撚曬，你點同人拗咧？ 又撩起你啲傷心事，真係唔好意思。 唔 係主嚟噶嘛， 你係你唔係搞多一兩句啦。你咬死一樣嘢得㗎啦。你係咁叫出示委任證咯。係 啊， 係咪？你立法會議員嚟㗎嘛？屌你最後甩水，屌你老尾，你開頭堅持咗兩句㗎，最後甩水俾撚咗張身份證人哋。屌你老尾，你叫佢拉鳩你啊嘛？他話你唔撚識你鄭松泰嘛？你自己屌你咩咁撚多人鼓動？不過我唔撚講啦，唉，費事咩話人哋出嚟又屌鳩人咁 啊！翻正題，翻正題啦。 唔係呢個都係其中一 part 嚟嘅。 OK，OK。 點解咧？嗱，泛民佢哋有角色嘅，例如我哋講翻呢一個Lisa Pointer 呢個 阿方同學 雷射筆事件啦。 係。 嗱，今而家就放咗嘅。OK。 嗯。 但係咧，如果未放啦，或者係相同。我而家唔係想講翻過去嘅嘢，我講緊佢哋嘅角色係咩啦？佢哋嘅角色咧就係咧，你專叫佢做呢啲嘢。嗱，佢哋和李飛咧有樣嘢係我唔係玩佢哋喎。嗱，和李飛咧有呢類人咧，對於成個抗爭運動入邊咧有個好撚柒大嘅 function 咧，係大家一定要鼓勵多啲佢去做嘅。尤其是林卓廷嗰類人啦，就係佢係認為咧係可以講道理，講到啲差人唔撚打鳩你噶嘛，係咪？冇問題，你的佢出去。嚇！你的林卓廷出去俾人打鑊啦，係咪？佢而家仲唔信㗎？可能嗱冇乜嘢，佢至少啊可以幫你 story time 啊！你明唔明啊？咁你要揾人招呼佢，係咪咁都要時間㗎嘛？去打柒佢㗎嘛？同埋佢唔撚痛苦㗎，因為佢係認為呢件事係正確㗎嘛。好啦，而呢一類嘅嘢咧，總之有親和李飛，即係去到嗰個情況咧，你就唔好趕佢走。你想屌走啊？邊個梁耀忠啊？嗰日唔好撚趕佢走，捉佢喺前邊。你話議員，我而家好驚，你保護我咁就得噶啦。OK， 唔好俾佢走，放佢喺度。好啦，如果俾人打多幾鑊之後，佢改變咗唔撚係嗰啲世界和你飛唔撚得嘅，咁咪好咯，係咪？咁如果繼續覺得得嘅，咁咪好咯，冇問題噶，繼續係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實際呢個都實際噶，實際就係咩咧？你可能話我左膠，冇問題。嗱，譬如呢一類型，譬如呢、這個雷射。的事件呢正常或者我認為應該處理的手法是什麼呢？就是如果當時有泛民的朋友在場呢，就應該做這件事，就是 OK， 現在你 你說懷疑他藏有攻擊性武器，是不是你即是你跟那個警員確認這件事，然後你見到那些雷射筆的嘛，當時有200多人的嘛，你籌了這麼多錢，你說我現在每人送一支給你們，你們要不要？我想冇咁撚衰仔話唔撚要噶嘛，係嘛？求其有100個 OK，OK、OK, 要，咁你出錢啦，買啦，跟住你同啲差人講，你拉撚曬先好走，拉撚曬先好走。 嗯、 你睇下拉唔拉夠你百鳩幾人走？拉嘅冇問題，你擴闊咗我哋抗暴濫暴咯咁嘅情況，唔拉嘅你救到個僆仔。好啦，後來仲可以做咩咧？後來就係你哋泛民啲和理非啊 ，OK， 前線嗰啲冇撚搞呢啲嘢喎，唔撚關你事 OK。你唔使多，你200萬人入邊有1% 得噶啦。你20000人攞撚住支雷射筆去自首，佢哋好撚中意噶嘛？唔係即係佢哋唔抗拒，唔好話中意啦。佢哋唔抗拒自首噶嘛？你攞住支雷射筆去最好落翻深水埗啦嗰度，你咪自首咯。你睇下拉唔拉20000多人？因為你既然話佢有危險性攻擊性武器啦，又話危險性又成啦，咁必然係要同樣。 哇！咁又講實過，你講呢樣嘢真係有，我喺今日喺網度都有人咁樣講喎。 啱噶。和李飛係做呢啲嘢㗎， 帶佢帶自首喎、 啊。嗱，當然我哋俾我哋呢批人啦，我哋俾阿戴耀廷搞到呢件事好撚 hurt 啦。當日覺得，但係咧發不自中咧就是那麼一回事。 嗯， 你有本，其實最大嗰、那個問題就係你夠唔夠人去做嗰件事啫。你唔撚夠人就好撚戇鳩啊！不幾條友咁撚樣俾人拉撚咗去坐監， 幾時都係㗎啦。 所以咧嗱，呢啲議題咧就要你有個判斷，你要有個判斷性，就我節目一開始所講，其實呢條法例本身就係那麼一回事嘅啫嘛。咩叫做有攻擊性武器？係啦，咩叫藏有攻擊性武器？就係、是、大家認可嗰件事，你唔會無端端帶出街嘅，係咪？好啦，然之後你一拍埋，屌你咩？當年有啲乜撚嘢？有個落乜嘢成日要食榴蓮嗰撚樣，記唔記得啊？攞住把西瓜刀出街㗎啦，你冇印象啊？2014 佢話佢好中意食榴蓮噶嘛。 有記得啦，有啲印象啊。 嗱，嗰啲冇事嘅喎。跟住咧，你北角我堆人啦，係咪喺元朗嗰批人啦，喺荃灣嗰批人啦，攞攬住碌 藤條有棍 棍啊，攞住刀喎、啊，真係攞住拍好拍到曬嘅喎。嗰、啊、堆唔係攻擊性武器嚟嘅，係嘛？即係你呢啲，你咪變咗係你 嗰、那個咩指揮官都話唔係攻擊性武器咩？冇啊嘛話。 係啊，所以咪呢啲咪賴到應曬咯。嗱，冇計嘅喎，你某程度上你一定係擴闊你嘅光譜噶嘛，即係你令到更加多市民支持我哋噶嘛，或者年青抗爭者啊呢邊噶嘛，你係想咁做噶嘛，人少冇得搞噶嘛。嗱，咁你每個位每個人都有啲咁嘅角色㗎。喂，當初所講嘅咩不割席不指責係嘛？咁上下嘢啦，喂菲亞啲咁講，你都唔能夠淨係對住你班前線先至應用得到㗎。嗱，泛民就嗱，喂呢樣嘢你要你屌你諗咩？你要泛民唔撚搞大台，你同叫個蕭生唔撚再做評論一鳩樣啫嘛，係咪先？邊有分別啫？阿蕭生屌你老尾，佢一個晚上都搜唔撚到，啱啱先講撚完，我又唔會評論，第二日就出嚟評論。喂，而家改個新名，唔知叫乜撚嘢消息啦，唔撚即跟唔撚到啦，真係。不過有幾個有幾個網友幾撚有創意嘅，咁咪講到乜嘢最後消息啊，定係咁屎鳩蛋啊？總之就係就嚟死嗰啲咁嘅消息啦。咁你哋俾翻啲角色啊，泛民咯嚇，咁佢哋一定要搞大台噶啦，俾佢搞，唔好俾佢獨大就 OK 噶啦。然之後咧，佢搞咗大台之後咧，又專喺呢啲議題嗰度咧，就叫佢擁啲人出去自首。嗱，我真心嘅要落嚟呢一句，如果香港咧有200万人咧係罪犯啊，係政治犯嘅話咧，乜撚都贏，係贏啊！ 嗯，係啊， 係贏啊！你有200万人係政治犯，你就贏噶啦。所以越多人有，唉，不敢講，好似好撚戇鳩咁樣，即係，但係 anyway 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嗰個其中一個方向嗰個發展咯。 嗯、 好啦，咁啦，跟住咧，近排咧有啲我成日都呼籲噶啦，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參與多啲我呢個節目啦。咁當然非常之多嘅事情發生啦，係、嗯、咪？咁咧，我係好鼓勵大家咧 send 啲民間嘢上嚟嘅。咁我咧就收到一篇，我未必係嗰個人自己原創噶，但係總之就係大家講嘅幾有趣。咁我想聲演一段，如果多啲呢啲咧，其實我想唱下首《激光鐘》嘅。如果多 因為唔好啦，啲版權問題啊，呢個喺網度就麻煩。 屌你老尾嗰個仲激光，就係是但啦。好啦，咁啊變咗咧，而家有一段咧就係又係咧就係喺廁所入邊咧有兩個大叔嘅經典對白嘅。咁啊，我就同尤達咧而家就聲演一下啦。咁你想做邊個啊？ 你話事啊，但係呢個你主場啊嘛。 唔好咁講。 咁我做阿叔一啦，你話你要串啲啊嘛？頭先開麥之前。 係咩？阿叔一 ，OK。 咁我做阿叔一嘅。 我做阿叔二係嘛？ 你串啲啊嘛。 好啦， 咁啊嚟咯。 OK。誒嗱，咁啊地點咧就喺南廁入邊嘅。 某地方嘅南廁啦嚇，咁、我覺得即係都係噶，都係講少少背景咧，都可能係睇聽完之後，你覺得都係嗰呢兩位阿叔都係企喺度屙緊尿嘅。OK。 屌你老味，呢啲背景資料補充嚟把撚。 唔係咁，你等俾大家咩啦？好啦。喂，班差佬支筆燒得著份報紙喎、 屌！你用個火機成分燒撚咗佢都得啦，我同你有藏有攻擊性武器啊！ 咁要公道啲喎，眼喎唔係紙喎！ 屌！你都識講唔係紙啦，班濕鳩差佬指責公仔啊，企定定唔撚喐碌撚大對眼俾人照十鳩幾廿秒啊！是的話，佢唔俾人射盲都出街俾車撞瓜啦，盲嘅咩？ 嗱，你承唔承認支筆會傷眼，會射傷眼先？ 屌！你拎支牙尖直接吉落隻眼即盲啦！你屌你，洗撚十幾廿秒咩？牙尖有殺人武器咯喎！班差佬除褲都有支牙尖咧，屌！哦，冇啦， 繼續都係你啊！ 哦，唔係 跟住咧就 跟住 龐 述 白啦， 龐白 跟住咧嗰個。即係寫呢篇嘢嗰個人咧，就忍唔住笑咗出聲。咁跟住兩位阿叔咧，終於發現咧，洗手間就廁所裏邊咧就有個人咁樣喺度啦。咁跟住佢就望住第二位阿叔，即係你飾演嗰個啦，就俾咗個好欣賞嘅眼神佢。咁佢應該隔空收到我嘅支持，就講咗呢番説話啦。 屌佢老尾，死差佬，警署入邊衰強姦都得啦，元朗條女。裙都被他剝了， 我懷疑佢捉條女入去強姦都係合理懷疑啦，戇鳩。 嗱咁跟住咧，呢個人咧就忍唔住啦，再以好咗敬佩嘅眼神望向呢位阿叔，點點頭，跟住咧先至緩緩抬起佢洗到巢皮嘅右手，俾佢一個直樹帽子。 嚇得我以為緩緩抬起啲乜嘢添。但係點都好啦，點解會揀段咁嘅？因為好笑啦，幾好笑啦，即係苦中作樂啦。二來就係、是。其實好多嗱，我哋呢啲叫做言論上比較激進，就即係行得前啲乜柒都好啦，咁就好撚正常嘅啫。我哋又做節目又成，咁、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啲坊間嗰個言論越嚟越多，平民百姓啦，普通都好多都唔關心政治，佢哋會對嗰個警察或者差人啦作出咁即係咁多咁嘅嚇咁啊呢啲咁嘅奚落啊各方面咧，我認為整件事係往緊一個。有利的方向發展的、即大家不是那種有利啦，即我們已經是一個水深火熱之中的情況啦、你要找一種信念去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咯，因為很淒涼、即是好像你說有很多都很感人的，即你說、他們昨晚是這兩個月來呢最像年輕人的一晚、但其實他們那晚都不是真的怎樣玩的，是不是你十零二十歲的時候你用不用被人打，用不用下下都被人叫藏毒，是不是動一些又拉回差館 說你暴徒，是不 是不只是被差人打，又被黑社會打、是不是又要被這個屌那個譴責又成、不過很淒涼的說下去就好了。那這個星期六呢就有一個、遊行的 深水埗， 大埔都好像有一個， 大埔都好像有 一個，希望大家可以參與一些。激光中不知道叫新的叫什麼，那個 Lisa 那個我就一定會去的，深水埗 那個是深水埗、 那個有沒有資訊讀完就收皮， 我先看看，我現在看看、那個呢就應該是好像你 po 出來的、 那你找不找到 我要找回你出來，你先說話先 講咩好啊？喂，咁啊，講下 嗱有 屌 八月十一號就兩點下晝兩點半，咁就喺楓樹街球場運動場起步，就一路咧就即係跟住大隊遊路線啦，就終點咧就係呢個深水埗運動場。 哦，希望嘅可以嘅話咧，到時大家可以帶多少少攻擊性武器出街啦。拜拜。 好，拜拜。